秋这一天，我都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君子的这首立秋。这首歌曲是高晓松作词作曲，朴树编曲。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既有秋天的味道，也有秋天的心事，但是听来也会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那种静谧的时光。不过在今天节目开始要提醒各位，秋天很短暂，就像是夏天的尾声，冬天的前奏，它稍纵即逝。当然秋天也很容易忧郁起来。在孩子的秋里面，他又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天自然也是能够让人感觉舒服的那种忧郁的季节，这种温和的忧郁就像是世界上忽然意识到自己该安静下来，枫叶、丝巾、热咖啡，就像是有人说过秋天来了又想好好的生活的这种感觉一样。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小柯所演唱的《北京秋天的黄昏》。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有诗句说：“立秋后三日行，周之前后如朝霞相映，望之不断也。”所以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爱乐团所演唱的《秋天的童话》。 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不停牵动我心弦，依偎的身影还在昨天，暖暖的你的笑脸，我愿意停在这里，望着你深情的眼睛，不愿意醉在梦里，对你说想你的冷 街头，钟楚红披着一件极为普通的黑色外套，宽松的毛衣长裤，天然的浓眉黑眼睛，唇是淡的，看似好像是一点妆都没有上的样子，迎着风，眯着眼睛，抿着唇，再次的印证了真正的美女是不需要任何华服就是美的。而在这部电影里，钟楚红去纽约原本是为陈百强满心期待，满心欢喜，陈百强身边却已经有了他人，但是他却为难地冠冕堂皇地说：“我觉得你来纽约应该多看看，多接触一些新的朋友，我马上就要去波士顿了。”陈百强是一个长相俊秀的富家子弟，而钟楚红一心都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却不伤心。分手之后再回头看到钟楚红潇洒坚强，又觉得如此吸引人，犹犹豫豫来来去去。 我身边有很多人不太喜欢陈百强在当年出演的这个角色，觉得有一些无耻，可是我倒是觉得陈百强不算是一个坏人，只不过是富家子弟多半都如此，而且那时候比较年轻。陈百强和钟楚红分手之后转回来，然后又找他的时候言辞间吞吐婉转，也许有虚伪无耻的嫌疑，可是我喜欢这种方式，文明的留有余地，再相见也可以客客气气的，没有什么是一定要严重到需要撕破脸兵戎相见的那种程度。若你爱错我，若我不再爱你，那么让我们沉默的画地为界，永不相见。我说实话，在生活里我也讨厌那种恶言相向的收场，我尊重分手时的好姿态，所以我喜欢这部电影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吧。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百强在这部电影当中所配唱的一支插曲，叫做《梦忆》。 听海风道别了无尽愁的梦，淡淡的忧伤便阵阵朦胧，轻轻跌进梦中，慢慢地浮现脑海中，静静去延续甜的梦，寂寞中追忆你念想掏空，空空的心却阵阵痛，浮沉在热爱激流中，层层浪意万重，偏偏飘过段段情浓，无声消失于晚空，剩下我呆望云飘动，寂寂的天空变幻是无穷，瑟瑟秋风似粉爱动，沉在热爱激流中，层层浪亦万重，偏偏飘过段段情浓，无声消失于晚空，渐渐而无觅影中，剩下我呆望云飘动，寂寂的天空变幻是无穷，瑟瑟秋风似粉爱动，似粉爱动。 前几年在香港地区他们搞了一个评选，选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佳的十部电影，英雄本色这部电影众望所归，名列第一，而秋天的童话排名第二，的确让人欣喜不已。关于爱情电影，香港制造的何止千万，为何这部童话能够突出重围，别人的感受我不敢妄加猜测，反正我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不再愿意去看其他少男少女的爱情电影了，因为电影当中周润发这个30岁男人的初恋 真的宛如一瓶醇香的红酒，让人永远沉醉其中。这部影片在1987年获得香港第七届电影节最佳电影金像奖。周润发在影片里扮演的角色叫做船头尺，钟楚红扮演的角色在电影里面叫做李琦。在这里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几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细节。船头尺为了满足李琦去看歌剧的心愿，辛苦地跑去买了票，可是李琦那天晚上正好有事，于是他只好去退票，但是被警察逮住了，当成黄牛给抓住了。所幸李琦刚好路过给他解了围，可是当时周润发所扮演的是角色觉得很尴尬，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这一世什么都没有，只有子孙。我想这种心态可能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男孩有的这种状态。李琦在发现船头尺爱上自己之后很矛盾，他写信给自己最好的朋友说道：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船头尺为了这一段几乎不可期待的爱情，却也主动的戒赌卖力的干活，并且有了积蓄。他一个朋友赌钱输光了，然后想急于翻本，就跟船头尺借钱。他二话没说就把全部的积蓄交给朋友的手里，末了想想又从那个朋友手上那一叠浸满自己汗水的钱里面抽回了一张，满不在乎地说：留一张给我买烟。船头尺看到自己的房间被李琦收拾得干干净净，他高兴至极，于是他开着自己的破车去一家钟表行买了他很喜欢的可以配上他那只手表的一个表带。这个表带用尽了他身上所有的钱，还包括他的那辆破车。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在回来的路上他快乐奔跑的那个场景，真的你可以被他的情绪给感染。可是由于换工作，李琦要在秋天来临的时候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走的时候正好碰到船头尺买礼物回来，大家尴尬的伤感的话别互赠礼物。汽车开通之后，船头尺追着汽车跑了很久很久。当两个人都打开自己的礼物的时候，大家都呆了，因为发现原来李琦送给船头尺的是他的那块手表，而船头尺送给他的是配给他那块手表的表带。 人生聚散只凭上谁能预料，但我却难忘往事分秒，与你曾留下的欢笑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边，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在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

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会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 之后我要提醒各位，立秋虽然到了，但并不意味着秋天的气候就真的来了。划分这种气候节气要根据各地的平均气温来算，也就是说当地要连续五天的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了秋天的时节。咱们中国地域辽阔，虽然说各地的气温有所差别，但是此时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进入到秋天的气候。况且每年大热三伏天的末伏还在立秋后的第三天，尤其是在咱们中国南方，此节气内还属于夏暑之时。同时由于台风雨季的这种渐趋，气候气温是显得更加的酷热，因而咱们中国的医学对立秋起至秋分前的这段日子称之为长夏。另外在我印象当中，南京还有一个秋老虎，好像在九十月还会抬头，让人热得受不了。秋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地区也都要等到八月中旬之后才可以入秋。一般年份里咱们首都北京九月初开始秋风送爽，还有就是我刚提到的南京秦淮一带，秋天也得等到九 九月中下旬才可以开始，十月初秋风大概可以吹到浙江丽水、江西南昌、湖南衡阳一线，十一月上旬秋的信息才可以达到雷州半岛。而当秋的脚步可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新年元旦了。好，有关于秋天，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不是了解更多了。关于秋天，我最喜欢的诗句是王维的山居秋暝，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霍尊所演唱的山居秋暝。 可留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有关于秋天的歌和秋天的一些诗句。想要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片片枫叶情》。宋代有个诗人叫做方悦，他也写过叫做立秋的诗句。他写道：秋日寻诗独自行，藕花香冷水风情，宜凉转教诗难作，赋予梧桐夜雨声。每 每每读这首诗，我都会想起《红楼梦》的第40回，史太君、两燕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宝玉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可曾饶了这园子闲了闲，天天逛，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功夫呢？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欢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得残荷了。宝玉道，果然是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这里提到的李义山便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原诗句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说实话，秋天的秋雨多少还是可以让人有一些伤感的，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红楼梦》当中陈丽所演唱的这首《秋窗风雨夕》。 过王平在这首《秋窗风雨夕》之后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忧伤，我提醒各位，秋天是果实成熟的季节，是丰收的季节，我们应该欢乐才对。还提醒各位，秋天极美，但是却很短暂，它是夏天的尾声，是冬天的前奏，所以一定要好好享受它。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枫》，枫叶的枫。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悲伤透担心的难过。 闷的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绝对不用。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